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93集。他觉得自己很累，累得喘不过气来，他头一次想要逃跑，跑得远远的，让戴先生再也看不见他。然而阴沉的天光照着他，他像一个现了形的鬼魂，无所遁形，求告无门。他张了张口想要说话，戴圣言忽然说道： 自老夫升堂到现在，王臣还未抬头正视过老夫，莫非老夫尚无资格见一见广臣的金面吗？ 夏侯炼上前一步想要说话，沈觉拉住他不让他动弹。夏侯炼怔了怔，沈觉的手像铁钳似的死死拽着他的衣袖。沈觉的声音低得像埋进了尘埃里： 求你不要说。 夏侯炼愣住了，不再挣扎。沈君慢慢抬起了头，方才的笑容无影无踪，连假笑都装不出来了。净白的脸无悲无喜，如同被冰霜冻住一般，唯有那双眼眸浸满霜雪，悲若孤鸿。戴圣言一愣，堂下的青年眉目秀丽，隐隐之中骨相竟神似他记忆里那个倔强的少年。恍惚之中，他竟然觉得那个少年没有死，他还活着，就站在堂下与他四目相对。他深深锁着眉问道： 广臣甚为眼熟，不知你与金陵谢氏可无亲缘关系？ 没有。 沈觉说道。戴圣言谋藏隐痛 看来只是巧合罢了。 他长长叹了一声道： 那么方才老夫所言23大罪你可否认？ 沈觉的嗓音暗哑。 我。 堂下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等着他的话。那一瞬间，他仿佛又是从前那个初出茅庐的少年，口若悬河咄咄逼人的沈觉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个不知所措的男孩，满心都是冰冷如潮的悲哀。然而死寂之中，夏侯炼忽然高声道： 不认。 仿佛一柄利剑横空而出，刺碎鸦雀无声的寂静。众人皆惊，大理寺卿喝道： 这里岂有你插嘴的份儿，跪下。 夏侯炼撩袍跪在地上叩首道： 先生，左都御史占过别人的田，大理寺卿的儿子要过别人的命，遍翻东厂暗毒，揭开大人们的家底阴私，满朝文武无人无罪，无人不顾，为何先生单单审我家都主，不审他们？ 围坐众卿满面通红，纷纷大喝： 放肆！ 你们才放肆！ 夏侯炼磕在地上大吼，额头青筋暴突： 要审大家一起审。 满朝文武无人无罪，无人不顾啊。 戴圣言惨然一笑： 说得好啊，这世道，这朝堂，何以经落得如此地步？太祖皇帝在天之灵等痛心疾首啊。 戴大人。 座中诸卿都面露忐忑。戴圣言摆了摆手示意大家不要说话，继续道： 然则国有定法，朝有定规，今日会审审的是沈觉一人，若要审他人，去大理寺重新奏请皇上下诏，再行审理。 若大理寺不提奏起，便审不了吗？ 夏侯炼追问。 不。 戴胜言神色肃穆。 大理寺一日不提奏请，老夫一日不离京，七日老夫如何弹劾魏德，今日老夫便如何弹劾有罪出臣。所以沈广臣，老夫也必须要审。 戴胜言此话一出，满座惶然，所有人脸色惨白，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，连大理寺卿都白着一张脸，问戴胜言道： 先生要以一人之躯对抗整个朝廷吗？ 戴胜言淡然笑道： 我老了，将死之人，此生何足惜？ 满堂寂静，鸦雀无声。没人料到请来戴胜言审讯审决，竟会把自己也搭进去。满座陈宫呆呆望着枯槁的老人，他肃然坐于堂上，像一棵桀骜不驯的老松，傲立天地，无所畏惧。夏侯炼死死盯着眼前近在咫尺的花纹砖，拳头紧缩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没有办法了吗？真的要审了吗？这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寂静之中，身后传来沈觉的声音，轻得像一片羽毛。 阿莲，退下吧。 退下？他怎么能退下？夏侯炼蓦然直起身来，望向堂上的戴胜言道： 戴大人， 闭嘴！ 沈觉一声厉喝： 给我退下！ 夏侯炼苦笑了一声，说道： 少爷，有些事情迟早是要面对的，不是吗？ 沈觉一怔，用力闭了闭眼，不再说话。夏侯炼继续说道： 戴大人，您方才有句话说错了。第24条并非与我家督主毫无干系。 戴胜言微微皱眉， 这是何意？ 底下有人低声道： 这人疯了吗？谢氏惨案与沈觉有何干连啊？12年前沈觉才12岁吧。 是啊，那时候他刚入宫，魏德还不认识他吧？ 有人回道： 这小子到底是帮人还是害人的？ 12岁， 三字自纷纷絮语之中突围，扎入戴胜言的耳里。他心中一惊，惶然问道： 什么？沈觉那时是何年纪？ 大人。 夏侯炼的声音缓慢又清晰： 督主就是谢家三子谢金兰。 仿佛头顶落下一个惊雷，戴胜言浑身大震，缓缓望向夏侯炼身边站着的沈觉。飒沓秋风之中，青年立于堂下，腰系冤带，肩袖藤蟒，周身皆是鲜艳的锦绣，却掩不住眉间霜雪，眸低哀凉。是了，天底下哪有如此相似的两个人？记忆里那个倔强的孤弱少年与青年重合，原来他那个天资聪颖的小徒弟没有死，他从死地里逃了出来，成了大齐权势滔天的司礼监掌印，东厂提督沈觉。他颤抖着撑起身子站起来，羞羞地喘气： 你 满堂皆惊，片刻之后纷纷哗然。 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 所有人都张目结舌，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。沈觉看着老人从堂上一步一步挪下来，走到他跟前。他看见老人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像一道道沟壑，网巾底下掖着白发， 几根银丝垂下来，在天光下几乎透明。老人站在他的面前，一寸寸端详他的脸，仿佛要从中找到过去的影子。那苍凉的目光仿佛无形的箭矢，直直刺入他的心窝。他躲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还是没能逃掉。他觉得他是一只入了幽冥地府的鬼魂，怕光也怕人。可终有一天，他还是要返回人间，在天光和故人的注视之中蒸发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